不平一鸣。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逢星期五晚八至九，跟实 IBHK 一台球场新闻。 好啦，各位听众大家好，又嚟到球场新闻嘅时间啦。今日咧又有我 Jackie 喺度啦。唉，不过今日就非常之开心，终于我唔使一个人做节目啦，好耶， 好耶， 好耶！ 有边个喺度啊？今日自己讲啊， 菲利 阿 Ken， 阿 Ken 你终于翻嚟啦，真系，哇！我哋抽个利物浦干咁滞，你终于肯翻嚟啦，真系好啦， 我翻嚟补湿嘅， 好在我冇，好在我冇俾人问啫、啊，我唔知系咪。大家是已经忘记了我是忘记了我的存在，所以也忘记了我支持哪队球 队。不是的，是人很喜欢抽我不关大家其他人的存在问题。 Oh, okay, okay. 是我人很喜欢抽我水。 明白喂，不过咧，真系要讲一讲先，好快咁样讲一讲，因为咧，我上个礼拜我哋仲话紧咧，我仲谂住九月三号上去深圳睇呢个香港作客对中国嘅，原来 Philip 你都想睇嘅、哦， 喂，梗系啦，因为 不如一齐睇咯， 我都想去，但系真系得， 系咪你请先？ 想字咯，而家系， 喂，真系得个想字噶啦，而家我有啲缩沙，其实， 唔系原先我嗰日嘅 plan 咧，有埋 plan 添嘅，我嗰日 点 plan 法先？ 即系嗱，你知啦，嗰班红衫军一定系自组一团一车人咁上噶嘛， 系啊， 我梗系朝头早吓搵下另外一啲节目搞咗先啦，跟住晏昼先至同你。 深圳开有啲咩节目？ 咁啊，我梗系去行嚟行去都系嗰啲睇书嘅地方啦。 又唔系东莞， 系咯，华强啊， 深圳都有。 咁啊，系，其实成个深圳可以行嘅地方，一系华强北，一系就少年宫书城嘅啫。我都明白嘅，其实 最多咪去埋远少少嗰个叫做后海嗰度去食下嘢咁样咯。 O、okay、K， 大家都好淳朴啊。 系啊， 唔系点 可以点先啊 ？Kenna， 你讲啊。 喂，而家开紧麦啊，唔系讲边啲啊？ 其实迟啲可以开个节目夜晚讲。 咦，嗱呢啲林叔留翻俾你讲啊，我唔系好熟嘅啫。 唔系有，唔系有 讲下啲北上嘅故事。 我知道边度唔应该去咯，所以我就知边度噶。 好烦噶，你知唔知开新节目要写嘢噶？唔系唔好讲住。 系咯，已经有十八禁节目噶啦 ，High Five Girls。 我哋系 High Six Boys，OK。 冇错。喂，但系真系啲飞价咧，我一望到，哇，1680、1680、1680、1680、1680 坐喺个草场度。 喂，即系你谂下先，香港你睇一啲系好大嘅国际明星嚟、香港开 concert， 你都未必使1680。你睇嗰啲咁嘅中国队嗰啲所谓球星，要1680，傻的吗？ 哇！你呢句真系用得非常好，你用所谓球星添啊，真系 所谓球星。 即系老实讲啊，我又唔会话，我又唔会话侮辱佢，因为我会觉得大家都系踢波，系咪先？亦都系呢个时间为国家卖命嘅时间。咁啊，梗系唔，我又唔会话咩嘅。不过佢哋内地，佢哋国内咧吓，就好中意去吹捧自己嘅球员嘅吓。咁啊，当然啦，有近呢几年大家都知道中超。因為中超的緣故就吹到興合合啦嚇，咁啊又今季又咁多咁巧恒大跌咗鍋啊！如果大家有留意係咪國安同埋啊上海上港啊上走咗上嚟，咁啊先至吹谷咗一扎另外一扎球員啫咁樣啦嚇，咁啊即係呢場波就大家真係好明顯一開波就用個錢嘅角度去著眼。 不过其实我又觉得有少阴谋论，佢其实后面有个弹书噶嘛，其他嘅票价系未公布嘅，我觉得佢最终应该会系拱翻一扎平飞咧，系俾我哋，但系我哋喺我哋不知不觉嘅期间咧，就会俾人咧去抢走晒。因为我觉得而家呢单嘢其实系单阴谋论嚟嘅，你知噶啦，其实而家几多香港嘅球迷准备入去撑黄 山，其实唔止球迷， 唱海阔天空同埋嘘国歌噶嘛。咁呢一个时候，佢如果佢一打出嚟，哇！你要俾八嚿水，仲要计埋，仲要系人仔，计埋纸水应该成千蚊，仲要搭埋火车咁样走过，仲要食，仲要揼埋骨啊 ，can 咁样。咁你谂下啦，咁多节目你使成二千蚊嚟 can 系嘛？ 系啊，揼阿 can 啫嘛， 揼阿 can 唔使钱噶。 继续 系啊，系揼阿 can 唔使钱噶， 要俾钱噶，早讲啊！ 我以为点知你唔收啫，真系。 OK， 完。 喂，咁其实佢就系想赶住呢一班人，因为其实我身边啲 friend 咧，原本成班都雄心壮志话一齐冲上深圳，结果全部打柴，包括咗我。不过我是观望紧，睇下佢会唔会有平飞先至去执嘅，同埋根据以往嘅一啲嘅消息啊，或者一啲嘅数据咧，其实未必爆嘅，所以我哋有机 会 系运到入去 个场爆，即场爆嘅个场 未。因为是未必爆， 爆满啊嘛，俾啲凳爆晒。 你讲得啱，你啲凳爆满系一定爆嘅呢样嘢。 系日日都。 佢呢个价其实大陆嘅人都唔会俾钱 买。习总系唔会俾咧，而家啲国字号嘅波系唔爆嘅。 唔系，我又觉得咁， 爆 凳，我又觉得 爆樽噶啦。 即系当初咧、哦，当初嗱，当初我都要回应呢一个位，即系如果用个钱嘅角度去赶走作客球迷咧，老实讲，佢唔需要摆深圳啊。即係我會覺得，如果嗱，即係唔係辯論啦，嗱老老實實， okay， 因為如果佢真係有心裝你，跟住冇咗客 fans 咧，佢使乜啫？好似之前咁樣擺翻去嗰啲咩雲南啊、西安啊嗰啲咪得咯？ 西藏啊， 球場都冇過西藏，點啊你？ 人都冇 嘅。其實我明白你呢個講法，其實有段古嘅，初初我哋都有講過。原本是必呢场波嚟做咧，系得两个城市嘅啫，一系就深圳，一系就系蒙古。我唔记得咗系蒙古边个城市啊？ 竟然蒙古 系啊嗱，所以如果咧就系佢如果一早就系想要赶住我哋呢班作客球迷咧，一早摆喺蒙古就冇事嘅。但系好衰唔衰，就系因为佢想 capture， 佢原本真系想引我哋上去睇嘅。第二，佢因为佢要搭飞机去马尔代夫作客。咁所以咧就佢就算系白云飞又好，或者过嚟香港飞赤立角都好咧，佢摆喺深圳啊，摆喺广东省去踢呢场波咧，系对中国佢成个嘅部署都有利添嘅。 嗯， 所以佢先要摆深圳，但系点知就系中国足协无端端戆鸠鸠咁样整咗张海报出嚟，搞到全香港反去踢啫嘛，其实。 咁啊！而家佢变咗收唔到科，就谂 系啦，所以就唯有 急就章啦，就800蚊啦。 上去仲要上京去面完圣去倾完，都仲系倾到啲咁嘅立鸭翻嚟。 哦，咁其实上京先倾到立鸭噶，好多嘢都喺上，好多垃圾都系喺京城度产生嘅。例如八十蚊科案啦， 正常上京系应该有填鸭嘅，唔系应该立鸭嘅。OK， 立鸭系应该唔系。 但会唔会佢系嗱？咁而家你哋讲有两个龙门啦，一个龙门就系要爆场啦，要即系、会唔会系收费不均咧？即系大陆人又收老 平，绝对系啦，呢啲唔使谂啦， 即系全部都啊，中国啊咁样， 系啊， 打残香港队系嘛， 冇错， 打残港珠吓， 冇、 啊、错、就 是。但系喂，咁阿菲力，如果系咁，你有冇咩 plan B 啊 ？plan B 啊，咪照去深圳咯。即系我冇嘢噶，即系我觉得，即系讲真、我哋老实讲，即系吓、好似头先台长都突然间爆个麦，即系话喂。我哋又成日都耐不耐間唔時上去食下嘢啊，行下咁樣。喂，咁啊照去深圳啦。不過今年就多咗個節目，咁啊坐定定，到時到後去到有啲有得睇嘅地方，咁啊同佢講話可唔可以睇呢場直播咯？ 係咯，阿 Ken 啊，邊度有得睇啊？ 其實我住天水圍已經好近大陸噶咯。 你收到啦，嗰度係嘛？ 五收唔到，五加就收到。 五家都唔播、啊、 分別 噶， 五家播唔播我唔知道。 五家系咪播嗰啲精华咁不断重播？ 其实佢有其他嘢播喎，都系体育嘢嚟喎，好奇怪喎。 系咩肉先？ 唔系，同埋我 真系真系嗰啲体育咯。 我觉得我估唔系净系五嘅系嘛，应该即系嗰啲咩珠江台啊， 或者一都有 珠江体育啊。 我系唔知点解收极都收唔到五咯。 网体收唔收到啊？咁 网体收唔到， 网体 传播方式嘅问题。 哦， 佢好似唔系用嗰啲 唔系用大镬射，唔系用大镬射嘅佢， 好似唔系大镬射嘅。 因为佢知道你香港有另外一个台播紧，佢唔可以咁样样去传。 因为我真系攞一条咧好短嘅天线咧，细嗰支水樽已经收到好爆噶啦，收到好靓噶。 喂，但系而家都未知丁二系播唔播嘅。 丁二 即系 J2 啊？ 哦 J2 我估应该嗰日应该是下午踢的，踢日头的好似。 黄昏波七点半，如果冇记错，好似系。 七点半即系夜波噶咯。 因为其实嗰日冇遇到是公众假期嚟噶嘛，所以照计应该系踢黄昏波嚟嘅。 但系个问题夜晚真系好坑，即系你谂下啲人一散场，除非第二日放假，否则 第二日星期五， 第二日星期五要开工。 系啊。 哇！大佬， 我可能唔使开嘅，其实我系应该系啱啱系我系 射波咯， 星期 睇完波咪射波咯，好合理。 要第二招先射咯， 你射唔射到先啊 ？Ken 连续动作， 阿 Ken 你射唔射到？ 嗱，我咧就通常星期五系唔使翻工嘅，系啦，完。就算要翻咧，都系翻两点嘅，完 得啦。 我哋麦润培议员办事处夜星期五系开五，系开两点嘅， 开埋全朵啊 ，Ken 啊！想找他仇仇去那里。 有一个不知道。大家看他 Facebook 都知道的，又不是警已经是 set 了一个 location。 明白的。 我想不要被人知道住哪里做事都不得。 没错。喂好了喂回来正题了。有没有看到这个社区屯啊大家 慈善屯一年一度那梗一定要看的啦，但是没理由不看的。再说今年又即是又有一个相对较失，即是相对不同的戏码啦，是不是？即是上季就阿仙奴对曼城嘛，今年就转了车仔，那都是对车仔来讲一个试金石的赛事来的，这样咯，那都值得看的，怎会不看呢？ 我看其实一个重点而已，就是不是两个，其实第一狮子倒锅，第二究竟呢阿摩佬会不会再同云家这个差太多的。我是抱着一个食花生的态度去看这场波的，其实。 阿 Ken 有没有看？ 没 有。你竟然没有看？ 本身想要看的，跟住啊我什么事啊，好像跟人家谈的谈到夜。 谈什么先？ 倾下啲正经嘢啊！ 唔系，同埋今年咧，同埋今年咧，又要咁讲，即系嗰种英超开 lift 嗰只气氛咧，系真系好平淡。 系咪太早啊？之前好似冇八号。 唔系，以前系第三周先至开。 系咯，系咯，系咯。 今年就褪前一个礼拜，因为要就出年欧洲国家杯决赛走。 哦。 咁你变咗褪前咧，冚唪唥都褪前。你得德国超级杯都踢咗啦。 即系踢咗啦， 和夫斯堡赢咗拜仁慕尼黑。 喂，你唔知咩？阿洛宾做一嚿，唔系，中坚斌做一嚿细柱啊嘛。 系啊， 一时间净系挂住，一时间挂住成日。 我终于明点解个个都喺度。 你终于明啦？ 终于明咗。 所以其实德甲同 fans 转咗铺壁就咁解。 系啊，德甲同埋英超系都系嚟紧呢个礼拜周末开锣啊嘛，咁所以变咗就即系点解会早咗咁多就咁解咯，咁所以一褪前咁啊变咗，哇！我都未试过，真系咁八月第一日就要睇慈善屯， 系啊， 好早好早， 同埋仲要国冠杯都未踢完就已经踢呢场啦， 系咯，搞到以为记错时间，即系点解八号就开 lift 嘅？ 系咯，好似我都 通常十几或者廿号先开噶， 咪要咁讲嘅。今年英超咧，即系新球季英超咧，唔净只要就欧洲国家杯外围赛，如果大家有仔细留意赛程咧。今年的聖誕快車咧，就由四場啊變咗三場，咁所以咧，即係諗下，如果再攤開啲嘅話咧，再褪前一個禮拜就越搞越早啊！所以 咁其實好事嚟嘅，聖誕快車太密啦，真係 係啊！所以今年又講得唔記得日曆嘅緣故，就搞到聖誕快車得翻三場波嘅咋，咁所以即係大家都可以拿留意，我都覺得好辛苦嗰陣時，即係聖誕快車有一樣嘢弊咧，就係佢哋英國放假，我哋香港仲係開緊工。即系我哋都要开工，跟住闲日夜晚睇波。虽然唔系洗三更半夜，好就好在。 今年嘅 Boxing Day 咧就系呢个星期六嚟嘅，所以咧点解就话，因为佢个快车就会少咗，因为佢应该就系佢 Boxing Day 前后嘅周中摆场。 冇错， 咁就算数啦。然后就 一月二号咧就要咗嚟踢呢一个嘅足总杯嘅第三圈嘅赛事啦。 系啦，冇错，好啦，冇错。 嗱，咁啊 ，Candy 就睇下息事入嚟抽下水啦吓。但系睇完场波，我真系觉得其实车路士系唔想要，根本唔想要呢只杯咯。佢完全踢都系嗱，佢讲真，就算冇咗个迪亚高哥斯达都好咧，佢个进攻唔会不济到一个咁样嘅地步嘅啦。虽然阿 Francis 其实都之前同佢倾开，其实佢都讲过就系话，其实下半季即系旧年下半季，车路士已经呈现咗一个咁嘅老鼠拉龟嘅情况。 系啊，放假波好劲。 但系呢一个老鼠拉龟嘅情况，其实某程度上是真的因为阿迪亚高哥斯达不在阵，亦都是奥斯卡和阿韦利安好像打起上来都未是那么知道自己想怎样的情况之下而形成。但是今年其实这一场球没有迪亚高哥斯达呢，真的完全是他靠拉美是攻不到的咯，最后掟埋法卡奥出来是更加之差咯。所以我都不是很明白为什么阿摩鲁要签他，要借他过来咯。我唔系好明 白。头先你系讲紧 车路士， 车路士 系啊， 有冇话针对边一个人觉得佢真系不智收购咁样？会唔会啊？ 法卡奥咯， 法卡奥 最不智法卡奥咯。旧年已经 水货王， 喂，旧年已经睇到成撇屎咁样噶啦。不过咧嗱，有一啲车迷同我讲咧，就话其实摩鲁签佢翻嚟就揾佢嚟代替杜奥巴嘅。 嗯， 咁杜奥巴其实大家都知道，旧年其实都系攞嚟打后备嘅啫。咁揾佢哋后备出嚟冲对住弱旅，系咯？咁点解仲要借佢咧？ 嗯， 咪揾到个人当攞嚟轮换啊？其实系咪 攞嚟屈弱队啩？我真系唔谂明。 有好处喎，有一轮换下都系。 我谂其实即系我自己嘅观感啦，即系纯粹嘅观感。嗰晚嗰场波咧，我都有啲似你嗰种睇法嘅，即系佢上半场头头咧都是威是勢的，輸波之前 是啊， 咁輸波之後咧就打窒咗，即系我見佢輸波之後啱啱嗰段時間要追咧，佢都臨完上半場前咧都係搶錢咁搶，哇！淨有一段時間咧係冇紅衫攞波嘅， 但係佢搶得嚟佢啲攻勢好唔 effective， 好冇效率咯， 冇錯。 呢、这个先系重点。 我见咧就最主要就系、是第一佢集中攻势就喺左边啦。 系啊， 系啦，咁一面倒喺左边出嘅嗰啲波，因为同阿夏萨特有啲关 系 啦。 同埋佢右边系摆拉美喺度。 系啦， 拉美利斯。 系啦，咁所以变咗，其实好多时咧，我见佢咧嗰啲传中波斩出嚟咧系唔知是但斩出嚟嘅，即系地波又好啦，高波又好啦，都系是但斩嘅。咁落点就已经自然就唔靓啦。咁跟住，然之後中間又冇人應得到，應到咧又唔可以起到腳射，甚至要傳後去再做過。 佢一兩腳頂到，咪過唔到獅子咯。 我會覺得嗰段時間係好似好多波入咗去阿仙奴禁區，但係唔知點解獅子就冇咩要做咁樣咯。 係啦， 即係真係觀眾咯，佢真係有啲似 係燒緊嘢食嘅喺度。 係啦，好多花生鋪曬喺個龍門口嗰度，揾汁嚟食噶。即我都系真系好唔明嗰晚究竟车路士发生咩事啦！当然啦，如果你话嚟紧英超佢都系咁嘅死款嘅话咧，即系唔好话我话啦，即系我希望佢真系一抢场系咁样样啦。即系我惊佢如果系咁踢法嘅咧，佢作客嗰啲水晶宫啊，咩史笃城嗰啲咧，都真系几大镬。 哇！佢对史笃城今年都唔系渣噶，我系真系担心佢连班尼马夫都过唔到啫。保罗斯都唔差其实。 呢隊波嗱，每年啲升班馬咧都有隊超級大黑馬，咁啊睇下今年班尼茅夫可以 KO 邊隊啦，主場，即係佢睇下佢主場成績夠唔夠照啦，只怕唔夠照嘅啫，即係呢樣嘢老老實實。 睇下點啦， 係啦。 不過翻翻嚟，我哋講繼續講埋呢個社區盾先。但係嗱，車仔大家都我諗都好同意佢呢一場波係。真係 underperformed， 即係佢唔係表現到佢應有嘅水平出嚟噶啦。 嗯， 但係阿仙奴大家又點睇咧？ 我睇精華好似獅子都好勁喎，好似有少少有啲位係贏獅子。 做咗幾下咯，其實都 因為精華係好精華，冇計。 都唔係好多嘢做啦，獅子已經。 其实大家私自是最深刻印象是真的他是这么多个阿仙奴球员揽阿摩洛揽得最实的一个来的。 哦竟然。 因为话说当时就阿摩洛在阿仙奴那些球员拿完金牌之后其实是基本上是逐个逐个跟他握手啊甚至有甚至阿斯治同埋唔记得边个是揽了的。我忘记了不知边个了就真的。但是那一刻真的很揽得很实但最神奇的一幕就是走到最后的云家竟然是在这个的阿摩洛的右手边大概两个身位都是闪过了的。 哦，系系系系， 佢揽你先觉得奇怪啦，系嘛？ 冇错嘅， 冇错。但系我谂住喂，求其做下样埋，握下手都握下啦。点知阿云家系主动闪开咗？ 咪即系我谂，呢两个人有啲仇口咧，都正常嘅。咁但我又觉得即系冇办法嘅，佢两个啲仇口系因为 太大啦， 系啦。咁但我又觉得咁即系。你比講仇口咧，我又成日都覺得摩連奴都周街都係仇口嚟嘅。咁我又我即係如果過往觀察啦，佢過往都試過串啊賓尼迪斯啊，係咪？佢咁我又唔知 點解。唔係啊，賓尼迪斯佢仲串緊啊，而家 係咯，即係你可以好明顯就係咁啦，即係話佢老婆講嗰單咩國米執爛攤嗰啲嘢啊嘛，係咪？ 係啊， 係啦，咁真係幾無謂嘅，即係其實有陣時都覺得。 但係我覺得阿摩魯嗰個神回應嚟嘅喎，佢話叫阿賓尼迪斯嘅老婆管咧佢老公啲飲食，呢個真係神回應嚟嘅喎。 所以我咪话佢咪次次开口都夹着你咯，即系做乜鬼咧？系咪先咁大个人啊？又咁，所以即系呢个改唔到噶啦。佢个性格系咁就系咪先？佢我反而觉得佢嗰阵时同阿费格逊就几和平，即系头头嚟英国嘅。 识英雄重英雄咯，嗰只叫做 有可能系啦。 但系佢系真系除咗系摩，除咗费格逊，其实佢立埋晒全世界噶啦，已经喺英超多年。 系， 但系。我又真的觉得一样嘢，点解佢明知道佢自己是一个咁样嘅角色，点解仲要行埋去逐个逐个同阿仙奴球员握手咧？呢一个先系耐人寻味喎。 佢其实真系边个人都会握嘅喎，睇个款佢系系咪咧？ 即系类似 冇乜研究 唐人啊，即系阿唐人嗰啲系嘛，逢人叫溪爷嗰啲系嘛？ 唔出奇嘅，唔出奇嘅，唔出奇嘅，系啊， 真系。其实我又觉得咁样嘅呢场波咧，我觉得系真系点解我承接翻我一开始讲嗰时候，我话摩洛系唔想要呢场波咁样嘅，直情系。我觉得其实佢好似系刻意示弱于人咁样，然后就系令到大家咧就睇淡咗车仔 卫 冕，系啦，佢将个压力就摆晒喺阿仙奴度，仲要你谂下阿仙奴一系就连攞两年呢个嘅足总杯之后。跟住三冠王、哦，今年一开季就三冠王、哦。 喂，呢、這个嘢真系要值得考究。 咩冠咧？ 嗱，唔系我唔明啊！我真系第二日变咗啲报纸咁写咧，我真系 其实系咪抽水噶？老实上， 点啊？三冠王， 油奖杯都计喎，黐线啊！信写未？ 真系咁写啊？ 系 咁做几多杯啫？谂下啦， 喂，咁早先参加埋而家个咩 Out D 级啦，系嘛？ 英超个咩？ 亚洲挑战杯， 亚洲挑战杯 啦。 今次唔系佢啊嘛，好似啱啱 系阿仙奴， 我睇翻好， 又系史笃城啊，系咪？ 佢赢咗嘛？ 我就记得爱华顿啦， 佢赢咗。 爱华顿同埋唔知边队同埋爱华顿史笃城同埋新加坡国家队啊嘛？ 系啊。新加坡聯賽 選 手隊， 算啦，都係新加坡聯賽選手隊同國家隊一樣咁廢啫。 係 啊，唔係、啊，新加坡國家隊佢揼低咗呢、這個，你唔知摸我日本喎，唔好話佢廢喎，真係。 係 點解對聯賽選手隊係俾阿仙奴炒6-1嘅咧？ 唔出奇啊！但阿仙奴贏咗噶嘛，最終 係啊， 咁咁點解唔寫四冠啊？ 唔係啊，一冠咪呢個英超挑戰賽咯。 真系啊！ 第一冠就呢个啦。 哇！ 第二冠就系酋长杯，每年阿仙奴自己搞嘅呢一个嘅友谊杯赛，季前嘅杯赛。 我真系要写封信去吓、啊，去我哋球会嗰度同佢讲话，可唔可以每年搞一次硬飞路杯咁，安慰一下自己咁咧？即系离谱咯，唔系应而家唔应该叫硬飞路啊，渣打杯啦，系咪？应该整翻个渣打杯。 旧年曼联其实有杯落袋噶。仲打到系威系细添， 边个？ 国际冠军球会杯， 哦，咁喂，而家国际冠军球会杯又搞到好似女排大奖赛咁样啊嘛，你明唔明啊？咩上海站啊、北京站啊，迟下又搞埋嗰啲一定， 佢又未 一定有嗰啲咩杜拜站嘅，一定有嘅，睇佢个款。迟下又会搞到埋嗰啲， 唔系就系美国咁嚟噶？ 里约热内卢 唔系啊，今年其实系搬咗过嚟中国，系有几场踢噶、 中国踢咗两场噶，拜仁过嚟大陆踢 哦，过嚟就踢嗰、 广州都踢咗场啊，好似 系啊，广州一场， 北京一场， 北京一场，跟住就系啊，所以 我觉得应该争取下香港要有香港站，真系。真系要有香港站， 但 系真正嘅草地先要。 系啊， 你国际冠军球会杯一定唔会有嗰啲咩南华杰志粉啦，系咪啊？一定系全部都系嗰啲啦，系咪先？我即系我咁认为啦，我相信会系咁啦。 但系都唔好话，如果佢真系，因为其实国冠杯当中都有啲比较二线嘅球队，佢弹到二线球队，其实一样都系死嘅，应该啲票房。所以都真系睇下会唔会有一队系比较。票房是穩陣啲嘅，咁就做得到咯。咁但係其實我又咁樣睇，係刻意佢而家咁阿仙奴真係咁而家就變成咗哇，同埋獅子咁 top fit， 即係大家係會令到諗緊就點解條後防硬淨咗，就係、是、因為獅子，大家會歸功咗於呢一個人，而佢冇去諗到其實可能係高斯安尼，其實係真係可能真係進步咗啩。或者佢系因为佢个后备席嗰个竞争开始大嘅时候咧，可能佢真系打硬咗。因为你见到其实佢成个后防线个企位咧，系好似系企得系定咗啲嘅，比以往佢冇咁轻出噶压出嚟嘅时候。相反，车路士其实输嗰球波咧，我唔知阿 Philip 你有冇咁嘅感觉，就系点解阿艾斯派古达会cut到咁入咧？佢一个阻闸，点解要企到去？禁区入边嗰度嚟，去准备好似系包紧有伤嘅卡希尔咁样，而导致到佢俾阿张伯伦喺右边咁样 cut 入嚟，完全系扑唔切出去嚟，俾佢射一个咁嘅世界波。 喂，但系其实要咁讲咧，即系张伯伦嗰个位咧，佢咁样 cut 入嚟咧，亦都即系无可厚非嘅。 系啊， 因为佢要咁 cut 入去，第一你谂下佢嗰个位一定系一系推落去右边底线站。或者推翻大位試下射，不過我又會覺得兩樣嘢嘅。如果你就係齋講個入波咧，張伯倫嗰個波只不過真係好正路咁射，不過佢真係射得好靚， 係啊， 射正個死角。咁老實講，咁都唔係咁容易救，亦都暴露咗一樣嘢，就係、是、其實獅子咧係企錯咗個位嘅。 啊，高爾圖斯，你先講 啊 ，sorry， 高啊 ，sorry。讲错， 大家都仲好怀念狮子。 哥图斯系企错咗个位嘅，有少少向咗佢自己左手边褪咗，即系前柱位褪咗。其实老实讲啊，佢即系亦都当然啦。嗰阵时咁咁嘅动态嘅情形之下，就好难话批评啦。又唔系射罚球。不过头先你回应翻你头先讲嗰个即系阿仙奴嘅后防问题系咪真系咁 top fit 咧？其实我都仲系仍然一个问号嚟嘅，因为原因系当晚正如我哋头先都讲到啦，其实车路士嗰晚个前场个效率其实好低落。咁系咪真系好密集地、好大压力咁样压迫到阿仙奴嘅后防咧？咁可能真系有嘅，即系曾经有一段时间，即系输波嗰段时间，上半场尾段嗰段时间真系有。咁但系后边系点样咧？咁老实讲就真系唔知道究竟系点样样一回事嘅，系啦，系啦。 咁、所以其實即係我哋咁樣睇，即係呢場波講真，總結一句就係、是、車路士根本，我真係覺得佢一心求輸嘅呢場波，係真係唔想贏嘅踢到、尤其你睇佢咁快下半場已經收走埋泰利喎，嚇係啊，下半場冇耐已經掹走咗泰利啦， 冇錯。 所以佢根本上呢场波系唔想赢，好似系想留翻一个伏线咧，系呢场波嘅输，好似系为咗争取啲筹码去准备打英超咁嚟完咁样咯。好嗱，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就再讲下咧英超究竟下嚟紧呢一季会点样啦。 生活贴士一分钟，到咗夏天时分都会打起警号。蚊出没注意，用啲咩简单又天然嘅方法喺屋企入边防蚊呢？只要将一啲薄荷叶摆喺收袋入边，然后挂喺窗口附近，利用薄荷叶散发嘅味道嚟进行一个驱蚊嘅动作，咁样嘅话自然蚊都少啲啦。 以上貼士由阿樂提供。 IBHK 不平不明， IBHK 一台网络正经台。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逢星期五晚八至九，跟实 IBHK 一台球场新闻。 好啦，又翻到嚟球场新闻嘅时间啦。咁继续有我啦 ，Jackie， 咁有阿 Ken 同埋有阿 Philip 喺度嘅。咁上一节就讲完呢个社区盾系定慈善盾啊？我成日都噏个黐线盾啊，系啊。 系 咁，继续讲下英超啦。英超今年嗱，今年咧就过班边几队咧，就我都唔记得啦。咁边几队过班？我睇下睇唔睇一次先。 有写，一定有写， 一定有嘅。边几队过班？后城、搬尼同埋昆士柏流浪过嗰班嘅。咁升班嘅咧就有呢个嘅沃福特，同埋呢个嘅。搬尼茅夫同埋呢个嘅洛域治， 冇错冇错， 洛域治又翻嚟啦， 洛域治又翻嚟啦，系啦， 系啦。咁今年嗱，不外乎大家都系讲两样嘢嘅啫，边队攞英超同埋边队降嘅啫。 不如玩 下，不如讲下边队玩咩嘢 啊？玩下嘢，不如边个攞第四同埋赢欧霸资格得唔得？好吹胀啊！ 我觉得呢个好玩嘅，其实 边个攞到最后一个欧联席位同埋欧霸资格？喂，這個陣間先講啦，講啲容易啲先啦， 容易啲 嘅例牌嗰啲 hea 嘢，即係嗰啲冠軍啊、降班膽嗰啲咧， 降班先啦，不如 講降班 先，調轉講降班先， 係好啊， 降班嗱，我就覺得咧，三隊升班一齊撳翻落去，今年 係啊， 我真係覺得係，因為其實你睇翻，其實佢英超佢留得喺度咁多隊當中咧，你話真係你話。人腳都有啲增長嘅，係唯一一隊真係冇乜點喐咧，就韋斯咸。 嗯， 反而韋斯咸就已經唔係見好捉得多，同埋艾拿大斯又走咗啦。咁通常咧，艾拿大斯咁樣一走咧，嗰隊波就降班嘅。呢個係唔知點解定律嚟㗎啦，呢個係。 而家係邊個教啊？ 死咯，考氣。 上面有寫嘅。而家係比力，哦，比力啊。 咦，比力就可能 唔差嘅噃。 比力唔差，但係佢攞住啲人腳得唔得先？ 其实我又觉得咁，而家韦斯咸手上面嘅人咧，其实就 都 不过不失嘅， 都唔差喎。 系啦， 不过佢应该顶得住嘅，我谂，所以都系嗰三队降噶啦，所以如无意外。 我就你觉得系升班嗰三队？ 系啦，我觉得嗰三队原力，同埋佢嗰三队好似冇乜特别点增兵，除咗班尼茅夫之外，系班尼茅夫已经最多噶啦。 系。嗱，我又覺得咁，其實我就覺得三隊波裏邊咧，即係傳統智慧話俾我哋知咧，三隊升班馬一齊降翻落去就機會相對較細，所以我就會貼士，但一隊升班馬會留得低，係邊隊留得？原本喺度係陪佢哋兩隊嘅啫。嗱，先講嗰兩隊升班馬落翻去嘅先，我諗咧，洛域治咧同埋搬尼茅夫應該係要落翻去 的。其實覺得屈服。反而你覺得是屈福特啊？ 屈福特可以留得低，我自己覺得啊。但當然可以，大家可以望一望屈福特而家個價步係點樣睇先。 嗱，屈福特而家嘅人腳當中咧，佢係有呢個高美斯啦，即係前巴西國腳啦， 冇錯。 就亦都有呢個嘅，我睇下納博有邊個球員熟嘅先，比哈美啦，八號嘅瑞士，瑞士籍嘅比哈美啦。我納博，因為我之前我納博識嘅。大概都是呢幾個噶啦。 其實呢隊波咧係 同埋 Ben Watson 咯， 喺英冠嚟講係長期前列嘅，只不過爭在上唔上到嚟嘅啫。咁我搬嚟茅夫上季爆咗出嚟啫嘛，其實 係啊， 係啊，無啦啦咁出咗嚟嘅啫嘛。 咁我唔係太睇好呢隊波嘅穩定性嘅，其實。咁所以班尼茅夫同埋頭先提到係 其实诺域治大家都觉得是过硬，因为个问题是方太根本其实不是想经营一队有实力的球队，他就是想搵钱啫嘛。其实他落到英冠都有钱搵噶。 个问题落到英冠是搵钱，但我不相信真的搵得很多钱，即系比他自己出嗰啲饮食杂志咧，我都觉得即系嗰啲方太世界嗰类嗰啲咧，一定是出方太世界揾錢揾得多啲啦，係咪先？ 即係其實佢都唔係真係咁自在咯。 係啦，佢即係純粹係回饋家鄉咁樣嘅就應該。咁、所以咧，班尼茅夫同諾域治，我就相信鐵蛋，屈福特就留得低。係邊隊陪呢兩隊嘅啫？嗱、我哋可以再望一望嗰、那個 嗱、我又集一集團你先，因為我都覺得其實。反而我是覺得班尼茅夫，因為班尼茅夫其實他入了是不少人的，今年他只是兩個龍門，其實他保魯斯他就正式簽了過來了，去年已經其實他升到班某程度上都是跟保魯斯是有很大關係，這個波蘭的國腳斯捷斯尼都完全被他揮低了。剛 才你是說班尼茅夫是會 班尼茅夫，我覺得班尼茅夫是留的， 留那隊、okay、 反而我覺得班尼茅夫留，還有他有迪斯天這些球員呢，他起碼是鎮住了個後防，你是未必使死先， 是 但是你屈福特他好像在個後防那方面其實個兵不是那麼夠硬正的時候呢，你始終英超有那麼強度那麼勁的比賽呢，其實你很難靠英冠的地莊去打到個防守。 還有呢，我又覺得他實在太過冒險，即是你看看他的洗費，看到剛才那裡 你說的班尼茅夫 是啊，淨洗千九萬、哦、即我會覺得以一個剛第一季上來英超的球隊來說，他真的太過勇武抗爭了，真的太過勇即是太勇了，勇得滯了，真的勇過龍了，即喂千九萬，說真的他過往我想歷屆都沒試過一個暑假 一炮洗那麼多錢，是不是？所以我想不會今季他就即刻有一個很突如其來的成功咯，上季成功不代表今季成功、大佬你上季啲咩對手啊、你想下那些什麼布里斯托城 啊那些什麼、巴拉福特啊，喂大佬你現在上到來對著什麼東西啊，最入那隊都會叫什麼那些什麼最入了，上季排第十七是誰啊，是不是史雲斯啊？ 第十七不是啊， 維拉 OK 新特蘭，喂，我想当然可能跟下面那些有得揮，但真的不是对对都是那些，老老实实。所以班尼茅夫是不可能长久的这件事。 好，这个我们走着潮，但是这样还有哪一队波呢？ 陪他两队。 陪他两个、啊哦。 你说一下，你刚才转了 view、啊。 转了 view， 喂，我真的觉得是很难揀。因为 你很难揀、啊。 其实好老实， 我其实有几队我是心水諗緊的。第一队西部朗，因为西部朗其实好像又是那个没什么特别去真的入了一些人去对比呢、这类的球队其实在这么多年的英超来讲，其实是这么最容易死是这些的波的，反而是。 OK， 最容易死是这类的波。第二队我觉得原本都想着、会不会有机会呢，就是韦斯咸。因为呢很邪的一样东西就是大师不教那队波之后呢，那队波是一定得的。但是原来已经来了个教练都有些料到的奥力啊，还有他的人脚也都大致 keep 住得来是有少少增长的话呢，我觉得他要守住个中游不难的，唯一一个隐忧就是他今年究竟真的会不会要双线作战打埋欧霸了，唯一要担心是这样，因为他去年是靠这个公平竞技的榜首来去晋升了这个欧霸的、 但是西布朗呢人脚我不信，我信个人，那个人叫普利斯，即是我是信这个人，是啦， 即是以前教士督城、 没错。喂，如果你看回上季的、西布朗那个成绩呢，他自从即剁咗啊，应该系如果冇记错晓事啦，跟住咧就转咗阿普利斯之后咧，哇，真系好唔同。即系嗱，都当然调翻转嘅，水晶宫都有类似咁样嘅事噶嘛。如果记得， 记得 水晶宫都有类似咁样嘅现象噶嘛。下半季完全系另外一队波嚟噶嘛， 拍到翻咗佢， 拍早一去咗水晶宫，即刻水晶宫脱胎换骨噶嘛。所以咧，我就觉得今季呢两队波咧，老老实实都仲 keep 得到。其实都真的仲 keep 得到，系咪？咁所以如果你话真系揀一队陪佢落去咧， 你唔好话我话我冷博维拉， 维拉反而， 嗯， 但系维拉今年，而家佢啲人佢又好似冇点远， 系啦， 进进有又有啲道理、哦。 维拉咧，维拉个问题咧就系、是、第一人脚冇乜特别增长，当然你话喂。爛船都有三分釘啦，裏邊嗰啲球員，譬如古森啊、個龍啦、艾邦拉荷仲喺度啦、辛達魯斯啦，係咪先？誒、韋斯活特啊，個差個炸啦 ，OK， 尼索比亞都喺度啦。咁但係個問題，我唔相信佢唔會係繼續護級嘅咯。同埋最大鑊嘅就係咩咧？個領隊， 領隊個名叫做 領隊，我先怕。 哇！ 舒亞活，即係我老實講咧。佢上季季尾打過幾場咧，真係冇場贏，唯獨贏咗利物浦嘅足總杯， 好慘啊 ！Ken， 你真係 真係好離譜，老老實實， 又係係 咪先？上季季尾係咪？即係維拉，即係我唔講粗口嘅，我真我頂佢啊！真係嗰場就唯獨係去到，喂，咁一係一早出咗局啦，係咪先？係要去到温布萊輸俾佢，咁即係我會覺得，其實呢隊波咧，我成日都覺得係危危地嘅。吓，当然啦，你话喂稳阵啲，系咪一定系维拉？未必。咁但系个问题系咪真系有第二队？喂，咁如果真系要讲紧嘅第二队嘅咧，我最多最多咧，我可能系望一望翻头先嗰个积分表，李斯特城。 嗱，李斯特城我又有啲唔系好同意。嗱，讲翻维拉先，维拉就有个米卡利察士，应该烂船都有三根钉，应该顶得住。而但系点解李斯特成日更加可能性系低？因为今年其实佢入嘅人唔多，但系佢入得好精啊！今年佢有佢本身条后防其实都唔系差嘅，但系佢今年仲有侯夫喺度。其实侯夫都系打呢一啲咁嘅中游嘅球队咧，其实系。够用有突嘅啦，已经。 嗯 嗯，所以我又真系觉得佢未必咁大机会。 但系咧，你上季睇翻咧，当上季季初咧，啲球队捉唔到佢路嗰阵时咧，恰唔到佢啊！你明唔明啊？ 系啊， 曼联都喺作客 三比五咯， 三比五啊！ 但系跟住赢完嗰场就， 唉，冇错咯。所以我就话啲人之后睇穿咗你条路。你就即刻完全是不同世界啦， 所以他今年在个进攻线当中，其实他都转了风，他入了啊江奇神师入嚟咧，应该会对他嗰个进攻的套路咧有少少嘅变化嘅。 如果他李斯特城踢 J League 冇问题嘅，应该大仔踢英超嘅， 睇下点， 真系大镬啊！真系 咁睇下点啦。 阿 Ken 哥到你啊，讲两句。 阿 Ken 哥有啲咩心水啊？降班胆， 降班。 唔好食啊！洛域治嘅收眼皮啦，系嘛？我仲记得当年苏亚雷斯，每场就唔知道入几多球，好似 逢亲佢就 hat trick， hat trick 有球就唔知道中场再后少少窝里抽埋嗰球， 金球嚟 嘅，哇！黐线，嗯，就系咁啊。 咁仲有边队你心水降班啊？ 有边队？唔知道、 啊，唔知道啊？利物浦啊？ 你咪 哎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咁咪、啊、有冠军咯， 攞去攞去有冠军攞啊，一定有，唔系可能系附加赛冠军， 附加赛冠军算唔算有？ 上翻英超跟住咩啊？有 有 唔通系曼联 有颁奖？ 算唔算系杯啊？即系我话 可能搞胜利巡 有冇有？ 喂，整都整个杯， 即系会好似酋长杯又计有个杯咁计噶？即系三冠王 嗰边未必计，香港一定计， 咪系咯。你跟住一定攞住对住啲曼联 fans 讲，你赢过呢个杯未啊？ 你都未落英冠证明自己， 纽卡素咩大佬？ 喂，你唔好话今年纽卡素争啲死噶啦。 唔系嗱，讲明纽卡素未赢过英冠嘅，好似系嘛？啊，赢过赢过 ，sorry， 赢过英超，但系未赢过英冠。 唔系，未赢过英超。 啊，系 未 赢 英超， 暴力搬嚟噶，输嚟嘅攞系暴力搬，记鬼错咗。 赢过英冠，唔记得咗。赢过 英冠就调转咗，系我调转咗暴力搬。 冇错，冇错。 好，咁睇下点。 冠军系嘛都要讲讲。 冠军梗系要讲啦，唔讲第四处讲。听歌 先，唔该。 利物浦啊， 系好难啊，真系而家买咁多人，好乱。 买咁 多人，你一定头半年系，尤其是以罗渣士咁嘅教法，头半年一定系傻下傻下，边做乜噶啦？ 咁你傻下傻下，唔知做乜就会唔见好多分噶。 即系你又惊佢，又惊佢升旗未点咁啦，化 吓， 又惊佢升旗未点啦，化 升旗点咩？ 升旗未点即系 升旗未 点 啊？个个礼拜唔同啊， 一时又排个七 旗啊，以佢个死款，人人啲数目又会唔同啦，系咪？有时诶三五二啊，跟住之后啊唔知四三三啊，跟住之后四二四二啊，咁啊系系咁啊乱咁调咯。 佢系争在冇， 佢会系咁试噶嘛？佢试得好离谱噶嘛？同埋咁夹嘅情况，咪需要多时间咯。 但系点解佢咁耐都未有四四二四嘅咧？ 冇钱系嘛？定点啊？ 咩四四二四？哦， 四四二四得一对出到 嘅 啫。 系咯，明嘅大家。 系而家唔系啦， 系咧。 而家系四三三四啦，变咗，仲要离开英国啊？呢个阵。 O K， 边个啊？ 去咗德国咯。 明晒点啊？阿 Ken 哥，咁你讲到未啊？ 色嗰对啊？ 边队？ 德国红色嗰队完，跟住咧， 史特噶， 曼城咧，曼城个机会又好似攞个款系似攞第二咯，唔知点解。 你今年个 你有冇答我哋问题嘅？其实 我逐个排除紧啊嘛。 OK， 我俾你， 我谂系车啊，其实 车 ，你 有车。OK， 真系好现实嘅答案啊，果然系。 系啊。唔通话巴塞咩？系咪？ 嗯，明嘅。 菲林，你点睇啊？ 我唔会啊，我年年都不变噶啦，二十几年嚟都系嗰队认为嗰队攞冠军。 唔系你系感情上定系理性上先？ 感情理性都系噶啦，我认为我咁多年嚟都系认为利物浦应该冠军。虽然，喂，你每年八月头一定问我呢个问题，我一定认为利物浦攞冠军噶，系咪先？但呢个问题会随住时间嘅老细而变化，咁解咋嘛，係咪？所以嗱，老实讲，即係你敢问我呢，一定係你嘅。但係呢，老实讲。我呢，我真係要讲一讲，就係、是。 如果要畀钱买，你会买咩？ 畀钱买。 即係咁讲呀。 我畀钱买一定买你 嘅。咪真係老实，如果以人脚稳定性，即係诸如此类啦，加埋领队、等等等等嘅因素呢，其实都不可否认仍然是车仔的。咁你真的曼城我威胁唔到佢。即係我觉得曼城到今日虽然蓝色衫呢两队已经弹甩咗。即係红成架红衫球队全部都追唔到。但係而家呢一刻嚟讲，我仍然係当然呢两队里面嚟讲，我都係称高少少车仔。唔係因为曼城我觉得佢係二拉命啊。即係 Ken 哥头先就话曼城有啲二拉命，但我觉得真系，如果你真系纯粹嗰两队直接 head to head 比较咧，车仔嘅嗰个稳定性相比起曼城应该会更加高。 嗱、我又有少少唔同嘅睇法。嗱，我先讲咗，帮阿 Francis 讲先，因为佢今日唔系咁舒服，就过唔到嚟。佢就觉得系车仔同埋阿仙奴之争嘅，因为佢自己都话睇完场黐线盾之后咧。佢起碼睇多一樣嘢，就是、今年阿仙奴個板凳深度係似翻啲樣嘅，係做得到嘢嘅。不過就係話緊，你今板凳深度你好咗之餘，就是、阿仙奴有一個傳統，就係咧啲球員咧硬係一定會傷嘅，仲要一傷唔係傷一兩個，所以佢只不過今 唔係傷一兩個星期。 係啦，所以就係佢喺一個咁樣嘅情況，即係今年佢可能勉勉強強都可以真係執到一個勁嘅十一個人出嚟。都是可以同你打的时候呢，他应该今年是真的可以去挑战下车路士的。但是你始终轮到稳定性来讲，其实始终都是车路士好咯。但是我的看法呢，就我说加多队下去的啦。你说感情又好理性又好，我觉得今年曼联是有得去搞下局的。你说头三个三甲就应该呢，我觉得不到曼城分。 唔到曼城份， 到 头三甲都 头三喎， 落到第四啊，直情有机会。 咦，表埋态添啊，头先一阵。 曼城系落到第四啊，我今年就直觉得，因为佢其实佢系冇喺佢嘅后防度做过任何嘅嘢咁滞，但系偏偏旧年就睇到，其实佢旧年个情况就同皇家马德里好似，净系打死一个祖克特，因为金宾尼其实亦都唔系真系咁稳阵，尤其佢隔篱左右嗰阵全部甩晒碌嘅时候咧。得佢企一個企喺度咧，就找死嘅。所以我哋見到曼城喺今年佢打季前熱身賽嗰時，佢成日要試啲青年軍龍門，就係話當萬一文拉加撲街冚家產嘅時候，佢要出邊個？佢已經諗定。 唔係嘅，唔出迪米治利斯咪得咯。 唔係啊，係文拉加一樣係死嘅。 是出文拉加又死，出迪米哲尼斯又是死。他其实他现在讲的那个中间的选择呢，我真的不知道出哪个好。 中间他一定是金宾尼啦。 金宾尼搭哪个，就是说 现在都应该。 我真的讲真的，你给我看 呢，我现在看到就。 现在这一刻我宁愿出耶托尼。打中间都好过那两个。我认真的这个。 会不会将沙格拿移埋中间呢， 哇，佢更加唔夠高啦！嗱，佢未放迪斯，嗱，迪斯高都得嘅，嗱，一系迪斯高，一系耶托尼，是但拉一个内打中间，应该都好过文拉加或者好过迪米切利斯啩？ 咁冇噶啦，而家睇个款，高拉洛夫都要落嚟顶住先 嘅。系咯，可能真系高拉洛夫过去咯。佢因为佢左闸应该仲有人选嘅，有基切，有呢个基切利可以过去顶住左闸，甚至佢是但一个入中间都冇计。 哦，基列治 OK， 基列治可以打左闸。基列治 入去打左闸咯。基列治打左側，然後高拉洛夫入去打中堅，不過就好似季前熱身賽未試過有咁嘅組合噶，佢都仍然係好信任呢個文拉加嘅，唔知點解。 咁啊試一試咯，季前熱身賽啫，英超好拉咪得咯。 但係 嚇，所以你要問我巴塞輸波點睇法㗎？嚇咁啊屎身仔咁輸唔輸？ 係啊， 係啊， 係啊，係咁咯， 不能作準嘅，我成日都覺得呢啲。 但係你話曼聯點解我會擺佢上頭三咧？今年他是仍然未處理得到中堅的問題，但是其實你說要頂檔呢暫時都還撐得住，反而你說今年條中場線，他你說如果有了舒尼達、連達、白蘭特兩個在這裡那麼硬正在這裡拍著來數，其實的而且確會幫輕了他們後防不少的。今年曼聯其實是在整個的英超裏面的轉會窗當中最活躍的兩隊球隊之一，另一隊就是利物浦。但利物浦賣完啲人翻嚟，你會發覺佢係都係唔知點樣擺嘅。但係相對地，曼聯買啲人係發覺佢針對性好多咯。佢就係針對舊年個中場完全冇創造能力，又冇防守能力，搞到下下要朗尼翻嚟幫手做掃檔，拍住阿伯蘭特嚟掃。但係你話組織，你咪靠衝咯。所以今年佢係對症下藥買咗組織嘅，又舒韋斯迪加。你話守嘅又咪後上助攻嗰只 box to box 嗰只嘅中場咧，由舒尼達連去做，同埋再配合翻佢原本嗰只嘅天才環日嘅嗰只攻中，又要擺 wing， 但又唔知點解偏偏要擺 wing 嚟打咧。 嗯， 咁變咗就係佢喺個防守嗰、那個中場嘅防守已經做穩陣咗咧，其實佢係相對地會好咗咯。只不過佢要解決嘅就係佢一唔該快啲穩陣好中堅，二。他要找一个前锋回来是可以掩护到朗尼咯，迪比一定是要朗尼掩护他的咯，但是朗尼不是一个那么懂得去做掩护的前锋咯，他不嬲靠掩护开的咯。 我真的以为你讲曼联会赢英超的仔细 到 呢， 曼联是赢 11个位全部讲晒， 曼联是赢不到英超的，他始终搞不定的后防问题，尤其今年應該有機會個正選龍門係連特加特同埋呢個洛美奧爭， 個龍直情都無心戀戰啦， 所以 一 定一 心都係皇馬啦，諗住 唔會出啊迪基亞， 即係隨時 ready 賣得嗰啲狀態啊嘛，要 一年後放 一 個，一年後放佢就咯，雪到 咁冬季轉會窗都可以喐佢嘅理論上， 但係皇馬而家唔知要唔要啫。 哦，皇馬就梗係啊。即系蹲住蹲住先， 系啊！ 喂，你谂下佢如果真系 咁心急死， 唔系咯？如果 show 咗个咁样嘅心咧，我话你知啊，曼联一定啊，当你水鱼咁抢嘅一定。所以真系傻啦，真系今次阿迪基亚走唔甩都好正常嘅。 所以佢应该如果坐一年篮板咯，我都估紧。VV 同埋佢一齐 辛苦你啦 吓，系咯？点解会嗰个军心好大问题？冇 VV 嗰单嘢又系。 VV 其實我覺得 VV 的影響不大，因為其實 VV 它始終融入不到對波嗰個， 唔係已經唔係呢個問題，軍心的問題。 軍心我覺得冇問題，因為其實它不是一個真的咁重要的角色，甚至你話冇咗佢喺度，其實嗰個板凳咧係更加穩陣，因為你諗，大家諗到 VV 舊年都出過嚟踢過，但係踢得最好咪就是拱後成內降班嗰場咯。都话心里都话球场里面23个都想球成辅导级，是唯一一个他不想的。 明白。 所以就是，但是你说嚟紧睇紧佢之前热身赛 ，Sam Johnston 同埋连顿加特系依然有佢嘅水准喺度噶。 嗯。 所以就算一 in case 罗美路系 fit 到，或者佢唔够硬净到连二号龙门都做唔到咧 ，Sam Johnston 其实仲系够用咯。 明白。 所以 始终佢唔能够挑战。你话真系要攞冠军嘅，仍然系车路士。 喂，咁我哋啲答案都好好齐整、啊。 但系车路士唯一一个隐忧就系佢唔该真系揾翻一个强力嘅前锋翻嚟去做哥斯达嘅替补咯。如果唔系，其实佢如果哥斯达再遇到长伤嘅时候，其实佢好容易系俾阿仙奴追过咯。 不过又要咁提，即、就、系、是、我哋头先一路咧讲车路士咧都 miss 咗一个位置。即係其實我又覺得歷屆咧對 Big Four 所謂傳統嗰幾隊前列球隊咧都幾影響一樣嘢，我哋都 miss 咗一個因素就係、是、個歐聯嘅因素。因為我成日都覺得歐聯因素咧其實真係幾左右前列嗰幾隊球隊。今季你話頭先曼聯點點點點點啦，我反而會覺得今季曼聯要小心嘅咧就係又要重新兼顧翻兩邊戰線嘅時候。即系曼联上季咧，喂，你记唔记得早两年曼联啲等串利物浦就咩啊？你冇欧联踢啊嘛，你成绩梗系好啦，系咪先？ 咦系、哦， 好啦，跟住第二季曼利记踢欧联 P 咗 K， 咁啊曼联上咗嚟，系咪先啊？记唔记得啊？利记一踢欧联嗰阵时，你点样跌咗落第七噶？喂，即系同对上嗰季同曼联嘅成绩调转位啫嘛。所以今季曼联要处理翻呢一样嘢，嗱，而家轮到咧利物浦食花生啦，坐喺度睇你踢欧联。 所以咧，云高二入咁多人系似乎系合理嘅， 系合理、就是、正常。 佢系要打两条战线，尤其是舒瓦斯迪加，佢未必系可以应付到英超条战线。 冇错， 所以佢但系佢打欧联，偏偏就能够发挥到佢嘅作用比较大。 冇错。 所以我又反而不是咁担心，尤其曼联点解我调翻转头话曼联喺之前点解成日跌窝咧？旧年啊，佢就因为唔够比赛。曼联嗰阵反而系要打，佢唔系要投，佢嗰阵系嗰阵好凶狠嘅球员系要踢，朗尼系一个咯。 嗯， 佢反而唔够比赛俾佢， 所以。唔係呢個因素，我其實想講提出呢個因素係唔係淨係曼聯，即係車路士。其實車路士嘅心係點諗嘅咧？對歐聯， 其實我反而係更加擔心車路士。車路士急而家呢個陣容係應付唔到兩條戰線。 哇！如果佢都應付唔到，咁啊四隊英超冚唪唥 PK 嘅。 其實不嬲都 PK 嘅，上年都係咁啊。 因為車路士其實你，我唔知道你有冇發覺一樣嘢，呢樣嘢 Francis 提翻我哋嘅。今年車路士嘅板凳深度其實係。仲差過上年咯，其實係同上年係差唔得遠。上年已經唔係好，佢踢嚟踢去都係踢嗰十五六個人嘅啫，踢到殘曬嘅啦，歸尾。 冇錯， 但係佢仲要，如果佢真係歐聯遲啲出局嘅話，佢可能死得仲快。 呢個真係幾擔心一樣嘢。 所以呢一個問題對車仔影響大，但係今年呢一個反而對於阿仙奴嚟講係一個。冇问题啊，肯定 阿仙奴有冇问题啊？年年都系十六 强，重视欧联噶嘛？佢唔重视欧联，总言之佢就系攞钱。佢喺欧联系攞钱翻嚟嘅啫，佢唔系攞杯翻嚟，攞到咪 bonus 咯。所以佢呢啲球队一去到季中嗰阵时就真系好爽啦。喂，但系时间唔够，我哋要讲一讲先。喂，边度攞第四？我就讲咗啦，曼城。你都唔再解释啦，继续啊，你哋。 我个答案同攞冠军嗰队一样。利物浦 我亦都是利物浦是啦啱啊 竟然啊 跟住曼联第五 曼联第十八好啊 二十啊 哇终于有冠军攞啦准备攞英冠冠军 未试过啊 好啊英冠冠军你真係真係攞出嚟真係如果真係正正经经攞一个英冠嘅冠军返嚟真的到时就可以问下各队这个强队的 fans， 你拿过这只杯未？ 系， 其 实 一件好玩事。不过我又真的咁睇啦，其实大家真的觉得是摆低个热刺嘅。大家点睇热刺嘅对波？ 但系唔系耷咗上翻嚟咩？有冇做？今季有冇做过啲咩去令佢？ 今年佢冇做过任何嘢，之余系洛里斯已经叫长头噶啦，即系佢系用荷兰嘅三号六号和姆咧，喺季初段都。至少一两个月要打正选的了 但他好像有欧洲赛踢嘛， 欧霸咯，欧霸咯， 咁唔降班都算好彩噶啦。 咁啊，真系 嗱，我立一立啊， 咁都唔使理噶啦， 互吸成功啦，佢今季目 热刺冇乜特别加人啦，今年 冇啊！ 但系仲要走苏达道，所以今年嗱，如果即系我哋总共嚟睇，应该都系车仔第一，但系第四嗰队咧，就真系睇下曼城定利物浦啦。曼联降唔降到班咧？究竟会唔会真系曼联陪呢个嘅屈福特啊，陪呢个诺域治降班咧？ 你唔系玩嘢啊嘛？呢一句癫玩嘢啊嘛？ 人哋系真心噶。 诶、大家都知道我唔会真心噶啦呢啲位。 O、okay, K， 明嘅。 好啦，嗱，下个礼拜就我哋睇下有啲咩新嘅消息要同大家 update 啦，同埋讲下第一周嘅英超究竟踢成点啦。好，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Bye bye